蔷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蔷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 小薇很多人都熟，那对这首歌的故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其实呢，小薇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修车厂的老板为追求小薇而写的。那为了让他听到这首歌呢，老板是卖到了修车厂，然后用积蓄录制了这一首歌，然后拿着手提音箱在街上播放。所以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够感觉到那种诚恳的。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听到的是徐佳莹在《我是歌手》上面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咕叽咕叽》。 约个会，餐厅现在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撕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 天飞翔，那粉的怀抱，一起筑巢。 不是一个简单的参赛的曲目吧，对于许佳莹来说，因为在八年前呢，她参加另外一个比赛的时候也演唱了这首歌，可是她觉得那个时候表现得不够好啊。那么在八年之后呢，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面，她又再一次的挑战自己。这个小姑娘还真的是挺讨人喜欢的。继续来听到的是一个老男人高明俊带来的《爱的箴言》，这是他07年翻唱 EP 当中的一首歌曲。这个音乐的旋律呢，会带给很多听这些歌长大的人的一些回忆，而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加入呢，可能会使这首歌听起来更加耐人寻味吧。 我将真心付给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苍白憔悴，伤痕累累。 大家都知道这一首《执着》呢是来自于田震的代表作了，可是啊，你知道这首歌的作词作曲者是谁吗？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许巍。但是你在田震的演唱当中完全听不出这是许巍的歌吧。许巍曾经也翻唱过啊，在他的嘴巴里呢却能够听出十足的许巍范儿。这也是一件蛮奇怪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吧，只能说。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大文，可能很多内地人对他有一点陌生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他，听到他的这一首《不要浪费星期六》。 不要浪费星期六，你不要再想他，不要浪费星期六，好不容易才放假，你有一个小时可以逛逛成品行，谁说不能一个人去逛林莱迪亚，你有两个小时为什么不喝杯咖啡很优雅，这时不准再想，赶快出去走走，享受晚宴的欢乐，淡水河边骑个 U-bike 感觉也不错，你又真的想，你想做什么就做，这时不准再想他，不要浪费星期呀，你不要再想他，不要浪费星期呀，好不容易才放假。 真是一首苦口婆心的歌，它也是告诉很多的，不管是失恋在家的，或者说宅在家里看书的，玩手机上网的女孩子们，要出去啊，晒晒太阳，然后到外面接触一下新鲜的空气，不要浪费这样大好的时光嘛。但小军觉得啊，周六的时候如果能在床上赖一天，那真的也不算是浪费，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了，接下来听到曾宝仪的歌《你一直存在着》，这是她首张个人专辑《阿宝》当中的歌。 像你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人，在我还没遇见你之前，我是不存在的，曾漫漫无目的的试图放弃了，在我还没遇见你之前，存在着。也许是因为你太好，心情太美妙，也许相爱太幸福了，让我发笑，没法伤

市公安局交管局加大对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含驾校教练车和建筑垃圾、渣土运输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违反规定上路行驶的检查执法力度。北京日报消息，近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服务加强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各界征求意见。申购买新房、二手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仅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填写申请表。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也就意味着目前提取还需要提供的购房合同等材料，未来或将不必提供。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晚霞中的红蜻蜓，哇，这首歌真是勾起很多的回忆啊。这是杨钰莹在1995年的专辑《因为有你》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算一算，至少也有10来年没听过了，可能更长时间哦。也有一些听众应该比小军离开这首歌的时间更长，但是呢，现在听到的时候，它的旋律包括歌词，还有当时杨钰莹唱它的那种神情，都立马会完整的浮现出来。所以有时候觉得音乐的记忆力真的很神奇啊。好啦，最后的一首歌也会引起一些人的回忆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长地久》，但是听旋律呢，你应该听出来了，是张国荣的经典曲目《有谁共鸣》的那支曲子，由陈楚生倾情演唱的。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天长地久》。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流浪是天生的梦想，因为你越走越远。回忆是后来的故事，因为你回到原点。谁留下的伤，痛的伤痕像年轮，在掌纹中刺痛了单纯。谁借口坚持终究是天真，转过身的人怎么看懂这条路，若没有你只有尽头，哪里有天长地久。